叔叔，有咩紧要事啊？你哋两个面色咁难睇嘅，唔系刘伟有事啊嘛？ 唔系刘伟有事，系家善有事。 家善有事？我头先出嚟嗰阵，佢仲好地地噶。佢有咩事啊？ 佢患咗血癌。 咩话？ 因为身子虚弱，最近仲流鼻血，所以我就提议佢抽血出嚟验。冇谂到，竟然会系血癌。 点会喺家善身上？我喺家臣身上发生啲咁嘅事，佢系咁死嘅。 我哋会尽力帮佢，但系千祈唔系咁乐观。 好眼噶，叔叔，无论点你哋都要救家臣嘅，唔可以俾家臣死噶。 家臣系我侄女。我梗会尽一切能力救佢，但系救唔救到，就要睇下有冇奇迹出现。 照你哋咁讲，家善嘅病已经到咗严重嘅阶段， 可以咁讲。我同广生研究。我哋先将家属体内嘅癌细胞杀死，等啲健康嘅细胞重新生出嚟。 我哋必须要将家属安排喺无菌嘅病房内，使用强力嘅化学疗法，无论喺肉体或者系精神上，佢都会遭受到极大嘅痛苦。 咩话？ 所以喺呢个阶段。家人对你的支持是很重要的。 是不是不要坦白告诉他会好一点？ 他一定要即刻入院， 尽快接受治疗，对他的病会有帮助。 叔叔，家人一定会好翻的。 会会的，叔叔一定会帮佢。 系啊，要联络立伟，我要佢即刻翻嚟。 我已经联络咗红十字会嗰边，相信好快就会有立伟嘅消息啦。 佢 啊，家善，我系你啊。 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想来拜祭爸爸妈妈。康安婆你都很有心、啊、你周不时都来的。 我有些事想不通，那时候我就会来见下两位老朋友。是的，你近排挺好的嘛。 啊，算挺好啦。二哥他好吗？ 他好忙，加上佢喺啲地方比较偏僻，所以好难联络。就算系联络到，讲冇两句就断咗线。好挂住你二哥啊！ 系啊，二哥佢咁有爱心，我以佢为荣。 我亦都以佢为荣。其实好似佢咁有条件嘅医生，加上仲系院长嘅继承人。能够放弃一切名誉利，走喺嗰啲落后嘅地方，仲帮助啲穷困嘅人，真系冇几多个可以做得到嘅。 嗯，我知 道。家善，帮我同立俊讲声，钱嗰方面唔使担心。 钱系咪而家有事啊？你哋唔好瞒我啊！ 原来你未知噶。 吓？你讲咩话，康哥？ 做人唔好咁紧张。我话我要走啦，呢处风大，忍住冷震啦。 我企一阵就走噶啦。 翻嚟啦。 三哥，快啲嚟帮手啊！大哥唔小心割到手啊，快啲攞胶布嚟啊！ 吓，哎呀，乜咁论尽噶？就系胶布唔掂噶，等我帮佢搽啲黄水先啦。好，话时话，大哥，呢两日你冇事啊嘛？你知唔知啲客仔全部变晒喷水池啊？话你呢两日整嗰啲菜啊，唔系咸到死又淡到死，咁失水准噶？ 系咩？咁下次小心啲咯。 大哥啊，你呢排精神真系好曳啊，系咪唔舒服啫？如果系嘅，就休息一下啦，唔好夹硬做啊。 要休息嗰个唔系我啊。 咁系边个？ 唔通系家姐咩？系咧，家姐咧。 佢话出去行下买啲嘢。吓、 啊？又会去咁耐嘅？嘉文啊，下次家姐去亲边度咧，你都陪住佢啊。 嗯？点解啫？ 翻嚟啦。 系你翻嚟就好啦。唉，家姐啊，好肚饿啊，快啲煮饭食啦。 大哥又话今日佢煮嘅， 大哥唔小心割到手啊。吓，睇下，佢都深唔深啊？ 好小事啫，贴咗胶布啦。 咁你唔好煮啦，等我煮啦。 唔好煮，唔好煮，出去打包。 唔、哎、好啦，煮饭炒菜用乜嘢啊？出去打包咁嘥钱。 系咯，你话出边味精多，唔准食咁多，突然间就转晒口风嘅。喂，大佬啊！你真系有病喎、 啊！你似有病啊！ 不如等细佬伟大啲，整碗全蛋面你叹下咧。 嗰啲全蛋面系思恒专登买翻嚟孝敬大哥噶噃。 So what？ 恒恒爱屋及料啫嘛。 三哥你有病啊？爱屋及乌啊？ 系啦，吓嗰日咪好大酸醋味嘅。 恒恒帮我冲白白，冲走晒啲酸味啊！呢、這个答案你哋满意未啊？ 不啦， 唉，唔好玩啦！你两个快啲去打包饭盒啦。 诶，冇问题，我顺便去接恒恒放工。 大哥，其实咧，学文约咗我去游水噶。 大哥啊，其实咧，即系咁，难得你哋两个大厨师齐齐休息，不如你同家姐出去撑台脚啦。 你又可以同恒恒撑台脚啊？ 最了解我嗰个都系家姐嚟。 走啦，全部都是友谊性冇人性的。 不过呢今日唔游水，听日都游得嘅。 好心你就快啲搵返个异性返嚟。莫为搞到我哋咁冇人性啊，得闲去行行 office 坐下，可能有意外惊喜都唔定嘅。 要走就走啦，莫为咁多口水啦。少你哋两个，我同嘉善呢难得耳根清净啊。 食得安静添啊。 唔阻你清净。 唔阻你安静啊。 齐齐出门啦。 好啊。 我入去回山先。 我都去冲凉先。 咁、我哋。 又要吹长筒脚啊。食饱饭嚟公园散下步。都唔知几舒服啊！如果晚晚都可以咁就好啦， 嗯，你可以噶， 我都系咁谂。嗱，钱系搵唔晒嘅，做少啲，虽然钱少啲，但系个人咧开朗啲，自然健康就好啲啦。谂落有赚冇蚀啦。 咩事令你咁大彻大悟咧？ 冇啊，忽然之间咧有所领悟啫嘛。嘉善啊，你咁鍾意睇天上嘅星星，大哥晚晚嚟陪你睇好唔好？ 梗係好啦，不过我驚瞒亲你啫，况且晚晚睇星星我驚会厌啊。一个礼拜睇两次得㗎啦，其余嘅时间你都係听辣条话搵返个异性啦。 其实我想…… 大哥你睇，好远好远个粒星唔见咗啊，你话二哥走咗去边啊？ 他应该越来越接近我们。嗱，你看，原来走了离我们头顶住。 这粒星是二哥，那我们很快可以见到二哥，是就好了。 来啊，瞓落大哥处啊，你没说过这样看星星很舒服的。 你还记得啊？ 记得。嗱，苏州阁下没听答的。 咁我唔客气老王，大哥，大家一齐数星星啦。 叫我起身啊？ 人哋咁好瞓，咪等你瞓耐啲咯。 做乜你眼红红嘅？ 冇，头先出咗啲沙入眼啫嘛。 嗯，系咪好夜啦？翻去咯。 家倩，嫁俾我嘛？ 大哥，你讲咩话？ 我想你嫁俾我。 大哥，你 如果你觉得我唔系咁讨厌嘅，应承我啊！我会对你好好噶。 大哥，你知唔知你自己讲紧咩啊？ 我好清楚知道自己讲紧乜嘢。 知，但系你话过我哋系兄妹。 我哋本来就唔系兄妹。嗱，如果我哋结婚，你就可以真真正正成为成家嘅人。嘉善， 大哥，事情嚟得太突然啦。就算你认真嘅，我都需要啲时间。 冇时间啦。 咩冇时间啊？点解啊？ 我意思即系话，我想快啲结婚，快啲有个家，你同我都有个伴咁。 真系咁简单？ 唔系咯，咁简单啫嘛。做咩咁望住我？ 我想翻去。 嘉善，大哥系咪好失败？ 唔系。是我失败啫。 咁俾我一次机会啦。 我哋迟啲再讲好唔好啊？ 消失啊！喂喂，立伟，你哋大哥，家姐真系患咗血癌，系千祈唔好做醒嘅家倩，大哥。冇俾家姐走啊！我都想，而家唯有睇下立伟帮唔帮到佢。骚扰你， 立俊，你系咪有事啊？点解你把声？你做出嚟系咪舒服啲？如果系嘅，可唔可以话俾我知？ 家姐患了血癌。 什么？ 情况并不乐观。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很怕他从此在我们面前消失。 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是没人预料得到的，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大家都要冷静地面对，先去接受治疗，在精神上支持他。 我未有勇气告诉他，我担心他治疗了之后受不住，病情会更加恶化。 但他不接受治疗，病情肯定会恶化。 我心好乱，我失败，做人大哥竟然识得去处理这件事。我对嘉诚讲了个大话。 什么大话？ 我说我要跟他结婚。 结婚？ 是。嘉诚是我们程家的养女，我一直都当她是亲妹妹的看待。但我没想到她竟然喜欢我，她身世很可怜的，她慢慢抛弃她，以为来到我的情家她会得到幸福。是爸爸妈妈的而且确很疼她，可惜一场意外爸爸妈妈死了，我们一变成孤儿。家姐打回原形，后来她和弟弟妹都被人收养，我们兄弟姐妹足足分开了八年，再见回家姐，包括她眉宇间有股忧郁，后来就知道她很怕孤独，更加怕我们舍弃她。她这么善良，我们又怎舍得舍弃她？我知道现在什么都帮她不到，唯一可以令到她快乐，令到她没有遗憾的，就是跟她结婚。Miss Man， 为什么你不出声？ 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有一天当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病之后，他会怎么想？ 我真的想不得那么多，他可能会怪我骗他，又可能会体谅我。我其实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，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喜欢了他？因为我真的很怕，很怕没机会再见到他。Miss Man， 你哭吗？ 我想见你。 你 为什么到现在你都认不出我把死？